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大家的工作啊都顺顺利利的，大家的事业都蒸蒸日上啊，全年没有任何的法律风险哈。为什么说法律呢？因为今天是周一啊，又是新年，我们希望整个一年我们的工作啊都要有法律的保障，我们自己呢都要有充分的法律意识，不要让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同时按照惯例，每周一还是我们和大家来聊劳动法的时间内容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兴国。黄律师新年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新年好。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不谈具体的案例，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从放假到入职到离职，包括到怀孕啊生宝宝这期间可能要跟哪些法律啊产生关系啊有联系。这不放假了嘛，马上就要过春节了，那首先我们来聊聊跟我们的国家的法定假日以及咱们职工的年休假有哪些重要的法律与法规是比较相关的呢？ 对，实际上假期里哈，咱们先来聊聊关于假期里边的这些法律规定。那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咱们国家规定的这个关于假期里边的加班费制度主要是这么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周末加班，那如果周末加班的话，规定的话员工可以优先进行倒休，如果不能安排倒休的，按照正常工资的200%来支付一个加班费。另外一个呢就是法定节假日了，像今天1月1号应该就属于法定节假日，那么如果在这一天公司安排你去工作的话，公司应当支付相当于正常工资的3倍的工资，也就是要给到300%，而且这种法定节假日是不允许用调休来顶的，你说今天安排上班明天倒休一天，这个是不可以的。 嗯， 那咱们国家现在的法定节假日包括像啊我们最重要的像春节，像包括清明啊劳动节、十一、端午节等等等等，这些假期中基本上都是由法定节假日加上一个周末倒休来组成的。在这个当中，如果将来我们真的涉及啊要去值班要去上班的问题，那么应当区分哪天是法定是这3倍工资的，哪天属于是周末可以倒休的。 好，其实关于国家的法定假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啊、 是 还有一些呢大家不一定都知道，比如说自己的年假有多少天，自己的公司有没有公司假，我能在这里休几天，有些员工就不是很清楚了。 对，实际上职工呢，咱们除了正常的周末休息，然后法定节假日的这些休息之外，现在国家已经规定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实这也有些年了，但是很多企业可能到现在为止执行的仍然比较一般。那么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的是，只要我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累计工作满一年，还不是说要求在本单位工作满一年啊，无论我中间有多少个公司，只要累计够了一年，就已经具备了休这个法定带薪年休假的条件。 嗯， 啊，那按照规定的话， 工作一年到十年之间的去休五天，已经工作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休十天，工作二十年以上的可以休十五天的年休假。 这个不分什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不分私营企业和外企。 对，实际上它的这个范围呢，是包括咱们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民办的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等。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你是涉及到这个用工的这些主体啊，咱们不考虑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在企业里你都可以享受这个年休假。 有的企业说，我给你多休几天，那员工当然很乐意啊。 是。 那有些企业它可能是用这种工龄假来增加的，是吧？ 对。 也有一些企业说，那别人不放我们也放。啊，这个里面好像具体的企业操作上还不同啊，在保证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基础年假的基础上，还有一些企业会额外的给一些假。 对，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它会给一些私龄假呀、工龄假呀，就是说包括像比如在我这个企业每工作满一年，我给员工再额外加一天假期。 嗯 啊，很多企业在这么做。那实际上这块呢，应该说已经是高于法定标准的了。那将来如果说员工去休假，包括有些企业会规定你必须优先的把法定的这个年休假用光，才能开始用我的这个公司给的额外的这个私龄假。 嗯， 包括如果一年到头，我们知道法律规定如果年休假没有休，对吧，是还要付一定的加班费的，那公司也会规定如果这个法定年休假没休我给钱，但是私龄假如果你不休那就过期作废了，还会有一些相应的制度规定。 这个是企业自己的规定了啊。 对，那我们看实践当中，因为他给的私龄假其实是高于法定标准的嘛，所以基本上只要员工和公司之间对于这一块有约定，我们就按照他的约定执行就可以了。 刚才你说有些企业在他的法定年休假还没有休完的时候还会给物质上的补贴。 对，那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就是年休假这个事儿呢，首先应该是由企业来安排员工休的。 嗯，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现实中有这种情况，有的员工说啊，我想串一个特别长的假，包括我们看网上有很多宝典，是吧？ 是。 一月份，现在咱们算算，一月份可能也就剩十几天的班了，然后我再把我的年休假全都编进去，等于整个一个月可能都不用工作了，然后我可以出去旅游啊，还可以正常的有一个收入。对，但是现在呢，在于年休假这一块，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首先是公司安排。也就是说我公司得考虑我的工作需要，不能说大家都按照网上的宝典，这个春节这个月全都串成大假期，谁也不来上班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公司安排了，那么员工应当去休。如果公司不能安排，导致这一年都过完了，年休假仍然没休上，是允许跨年休的。如果跨到第二年你公司还不安排，那么就要支付员工按照正常标准的 300% 的一个加班的费用了。 换句话说，如果员工没有休完这个年假的话，不是说到年底就作废。 对，这个作废呢是有条件的。如果公司说我安排你员工休了，但是员工说我本人因为种种原因我不愿意休，明确的表示放弃，那这个假就放弃了。 嗯， 但如果说是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了你根本就没安排人员工休，没给人家这个机会，导致这些假过了两年都休不上，就要按照 300% 的标准给员工一个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补偿。 嗯， 这部分是属于法定的，我们员工应得的。 好，其实很多员工还是计划着怎么休啊，才能够感觉自己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 是， 所以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休假宝典啊，很多人就开始把什么中秋、国庆和自己的年假再加上周六周日 对 串起来，是吧？ 是 啊，史上最长的年假就由此诞生了。 对， 但有的企业呢，他就出台了规定了，说一不能这么串啊，第二呢你们不能大家同时这么串，对于这个休假的天数以及休假的人数都做出了规定，得要报批啊，要达到这个百分之几的比例以下啊才可以去。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法定的假期啊，那当然是大家全员的了嘛，整个社会大家一起集中休假的。那至于到我们的年休假，包括像公司给的一些额外的私龄假，这部分假的使用应该首先是以公司的工作能安排为准。也就是说公司说这段时间确实没有那么忙，大家可以轮着班的大家休一休，但是也得保证我一个正常的工作呀，不能所有人全集中休假了，公司没有人了也不行。所以公司如果对于这些年休假的这个安排有自己一定的规定，我觉得作为员工还是应该体谅公司的，还是应该去遵守的。 就是公司给咱们的职工放的这个年假 也是要基于整个公司的这个运作经营安排来进行考虑的。 对，而且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假期首先是公司进行安排，其次是员工考虑自己情况能不能休。 好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 对， 是吧？结合自身行业和公司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把全年的假规划好，提前的让公司的领导也有所准备啊，不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最后没人干活了， 对， 就坏了，是吧？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新年特别节目哈，有他在手，全年无忧。我们说说劳动者的法律褒贬，这过完年招聘的企业就多了，我想招聘的多了，离职的也不少。那么关于找工作，下面这些法律大家得看一看，得学习学习，包括什么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节仲裁法、社保条例、工伤保险条例，那只是一部分啊。首先说这个签合同的事儿吧。 这块啊，像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实际上都已经规定了，员工入职与企业之间应当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嗯， 那我们知道实际上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不仅仅是规范企业的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最有效的保护我们员工自己权利的一种办法。 那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有哪些要点？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对，那么劳动合同中有一些必备的条款，是吧？我们从中提炼出一些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最最重要的。像首先你就要明确主体啊，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实践当中有很多问题。像我们也见过一个老板可能有4-5个公司，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里上班，然后用了一个人，结果最后发生矛盾了，哪家公司都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到底是谁用的他，到底你是谁的员工，就有说不清的。 嗯， 所以其实签订劳动合同首先应该明确谁是用人单位，我在给谁打工。 哎，曾经我们在节目里说过这样的案例啊，有一位朋友呢，他在2个小的零售店都工作，那么最后呢发生纠纷了，那2个零售店说我不是你老板， 对， 但我老板是谁啊？后来通过多方取证才找到他的老板，然后呢在法庭上才有了所谓的被告。 对，所以说确定一下主体，其实是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前提了。 嗯 啊，同时呢，像我们的工作内容、工作岗位，这个也是应当进行明确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会写得很宽泛，比如说你的岗位就叫行政，你的岗位就叫技术，你的岗位就叫销售。其实我们是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有一个相对详细的岗位以及你自己相对详细的工作内容。或者说在劳动合同中不能有，那么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你的录用通知里，或者你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里，我们希望尽量有一个完善的规定。 嗯， 这样就会避免将来企业出现说你哪哪哪没干好，我们员工说这根本不是我的活。 嗯，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员工，其实双方都有一个保护。 嗯， 事先我们就要说好，你来我这儿要做什么，你应当做到1、2、3、4、5，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将来有据可依嘛。 嗯，这是一个契约的内容。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工作地点。 嗯 啊，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对于工作地点的约定，之前法律规定比较少，我们见过那种随随便便就给约定到省一级，甚至有的约定到全国，然后就会出现有一些企业搞这种恶意的调动。 嗯， 比如说啊，我们以省为单位，这个省也很大了嘛，把你从省的这个城市调动到那个城市。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从路途的远近上来说，还是从员工自己家都安在这儿了，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跨这个城市去工作呢？ 嗯， 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哦，工作地点这个容易被大家忽视。 对，所以工作地点尽量的明确，像我们北京市自己有规定，如果仅仅规定工作地点为北京啊，仍然可以视为是工作地点约定的不够明确，将来可以以我们劳动者的实际旅行地作为我们的工作地点。 嗯， 因为北京城市规模也很大了，要从大兴去趟延庆，我觉得基本上也赶上一般的城市之间跨城的距离。 哦，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么就约定到这个公司所在的这个位置， 对， 是吧？ 要么起码应该是不是约定到区县这一级啊，会好一些。 这个里面留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里边就会涉及，如果约定的过于宽泛，将来企业调整你的工作地点，员工说我不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争议。啊，公司说我只要是在北京里，你别管我安排你是在城区还是在郊区，你都应该去。那将来员工就会说，我实际上的这个位置我去不了，就会发生一些纠纷。 嗯，然后还以你不服从公司的管理为由， 给你辞退了， 是可能会有一定风险的， 有风险啊。比如说啊，你本来是在朝阳区做销售是吧？ 对， 这一下子呢，把你支到延庆去做销售去了。 是，我们之前就见过这样的案例，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过类似的案例。有一些企业确实恶意的利用这些条款啊，就是给你员工出难题，就是让你去不了。 嗯，好，这是地点。 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劳动报酬了 啊，薪酬。 哎，我们来提供劳动，应该取得合理合法的劳动报酬。那么劳动合同中，我觉得至少应当对我们的工资结构有一个规定。 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同志都是有一个固定工资，可能还有一部分浮动的 绩效工资。 哎，是叫绩效工资，或者提成工资，或者是销售奖励，种种形式吧，它可能是这么组合起来的一个工资。那我觉得在劳动合同中，至少我们应该把我们工资是哪几个部分组成的做一个明确的约定。 嗯， 这样将来呢出现纠纷的时候，我们也有九据可依，对吧？我的基本工作时长里的工资是多少，我完成了公司的什么什么销售任务又应该给我多少钱，这样会好得多。 嗯，这个主要是为了日后维权，能够更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权益，或者说计算损失的时候啊有章可循。 对， 不能那么宽泛。 对，现在很多企业会这样，就是他约定，比如说像不低于本市最低，以这样的一种约定。那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将来我们去主张我们的工资收入，就可能按照公司实发为准啊。但是结构，我认为工资结构一定要争取把它确定下来。 嗯， 这样将来比如说我要提成的时候，你才有据可依，说我应该有提成。 嗯 啊。 一般涉及到工资呢，就是说大家都很关心， 是， 不能只关心最后的那个总数。刚才黄律师所谈到的这个工资构成结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哈。 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像工作保护啊，一些劳动条件方面的约定也应该有，包括像有一些特殊的岗位，是不是你又给我相应的一些福利待遇，是吧？像现在我们说的，社会保险是最起码的，是法定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劳动保护。我觉得这块结合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 好，这个劳动保护这一块啊，一会儿我们再谈到这个孕妇工作权益的时候呢，还会再重点谈到哈。 对， 现在啊，这个劳动争议也特别多， 是， 特别是过了年之后啊，这个拿到奖金之后啊，有一些离职的朋友呢，就又开始找工作了。 对， 但是呢，你离职了，单位未必认可呀， 是， 有可能还要发生一些争议， 对 吧？对，包括一些裁员的情况也是这样，劳动者也认为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了。 嗯，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劳动争议怎么调解啊，怎么解决的问题。 对， 这里有一部分非常关键的法律啊，叫《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是， 哎，首先呢，就这部法律就规定了，我们劳动争议一开始不能直接去法院。 对， 啊，有一些情形啊，来，我们请黄律师介绍一下。 对，那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我们来说啊，咱们刨去细节的一些这个法条，我觉得首先有两点大家必须要关注。第一，是我们启动这么一个劳动争议，这么一个叫仲裁也好，叫法律纠纷也好，它的时间啊，这个是在一年之内是要去启动的。 嗯， 也就是说当你的纠纷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你觉得有问题了，真的不行了，调解不了了，或者协商不了了，要去打官司，一定要把它启动起来。 嗯，过了这一年呢， 超过了这一年的仲裁时效，那很有可能这个案件仲裁就不受理了，也就是说你通过诉讼的方式就不能实现你现在的维权目的了。 嗯， 啊，所以一定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其实调解仲裁法里的一年已经比最开始规定的那个60天要宽的多得多了。 嗯，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真的就这个劳动关系解除里边有问题的话，把证据准备好，及时的先把程序启动起来，不要说因为过期了导致于我们不能去走仲裁和诉讼了，这样的话基本上维权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劳动争议是要进行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的，这是我们劳动争议领域的一个特殊情况。我们知道其实发生什么纠纷的话，到法院你直接原告被告就可以去起诉，可以去开庭了，但是在劳动争议领域，我们要求必须先经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者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这个裁决，经过这种前置的这个程序之后才能进入到法院。 嗯， 这是我们劳动争议的一个特点。 换句话说呢，大家得先到各个区县的这个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啊， 对， 进行这个调解和仲裁。 嗯，是， 那么他要是不受理，那您可以直接去法院。 对， 但是他受理了 就必须先把这个程序做完， 然后你认可你们就执行，不认可那就去法院。 对， 有这么一个过程。 是 啊，其实说这个过程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做好这个时间上的心理准备。 对对， 香露说的这个特别对。实际上我们知道诉讼啊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啊，虽然呢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时限要求，但是考虑到咱们北京确实案件特别多，考虑到这几年登记立案之后案件大爆炸的这么一个情况，确实是打官司还是挺花时间的。 嗯， 而且我们劳动争议不仅在原来打官司的这个时间上是一样的，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劳动仲裁前置的程序，这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出现纠纷呢还是优先以大家和平协商，对吧，大家心平气和的来谈为准。 嗯， 如果说真的不行要进入诉讼的话，那可能对于自己的还不仅仅是精力呀和成本方面，时间方面的这个花费大家也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估量。 哎，这是我们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啊，大家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是，我自己处理过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从启动到现在已经500多天了。确实时间非常长， 非常长。 所以很多当事人，第一呢，我是认为说如果争议不大，大家考虑这个协商是比较省时间精力的。 嗯， 第二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选择一定要去做这种劳动仲裁，那也不要说我现在就打官司别的什么都不管了， 哎， 因为毕竟美好生活还得靠我们的双手来创造嘛， 不能全扑在这个官司上。 对，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停下来打这个官司，我就等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样也是对劳动者非常不利的。 嗯，好，咱们也得骑驴看唱本儿， 是 吧？ 是 啊，做多手准备。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那刚才这几个法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呢还有一些条例也很重要。 对。 比如说社保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等啊。 对。 下面我们挑几个重要的知识点跟大家说说吧。首先从这个社保条例开始。 好，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社会保险法已经出来了，对吧？那么社会保险法出来之后，对于实际上缴纳参与社保的这个人群是放开了。 嗯， 以前包括非本市农业等等可能在缴纳社保上还会有障碍。 嗯， 现在新的规定出来以后，大家是都可以缴纳社保的，同时作为这个企业来说也都应该为大家去缴纳社保。这块呢社保的这个事儿特别关键，以前我们很多次见到有些企业是吧，为了少花钱不给员工上社保，直接给发现金。 是， 包括有些员工说我可能不会长期的在这一个企业或者在这一个地区工作，我现在交了好多社保，将来走时候拿不走嘛， 嗯， 所以我就不要了。我觉得这些观念大家现在都应该有所转变，因为这几年确实我们看到社保在全国打通的这个工作做的是非常好的。 嗯， 现在很多地区的社保已经联网了，也就是说你在咱们北京交的社保，将来你可能回到老家可以移转过去，在那边同样去享受相应的社保待遇。同时我们知道社会保险不仅负担着你个人如果生病看病的问题，包括将来你领养老金的问题，包括像女职工的这个怀孕的这些津贴啊，包括像万一出现了工伤，所有这些风险其实通过社会保险不仅仅是给你员工一部分补偿，更大的意义是为这些用工单位分散了风险。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不仅是要对员工说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社保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社保，别说因为眼前为了多拿点这个现钱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弃了。另一方面也是要和这些企业说，这个实际上是在保护你，在分散风险，也不要因为这种短视的行为导致将来风险出来企业承担不了。 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餐饮行业是属于这个社保交的比较少的行业之一啊。 是， 当然他们有本身自己的这个用工成本的这个现实压力在那啊，但是这个事实就是如此哈。 对，而且包括像您像这几年比较火的像一些快递类的， 嗯， 像一些这种送餐类的，实际上因为它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确实在社保缴纳上比较差，但其实我们看到恰恰是这类岗位它每天骑着小车在路上跑，其实它出现问题的风险才最高。 嗯， 啊，所以没有保险的话员工自己会有问题，企业将来也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嗯，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啊，就是大家都希望高高兴兴上班去啊，平平安安回家来。发生了工伤，我们就按照保险条例去申请赔偿呗，去认定呗哈。 是， 实在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没了，钱还没拿到，这个就很麻烦。 对，所以为什么 跟大家讲，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社会保险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工伤。那我们知道，实际上工伤是按照整个的工资平均水平来定的。如果现在工亡的话，那按照今年的水平，一个员工可能起码都要赔到60多万。 嗯， 如果没有保险来分担这种风险，你让一些小的私营企业自己来承担，有的企业直接就黄了。 嗯， 啊，他也不赔了，他可能直接连企业都不做了。确实，最后就会造成员工可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和痛苦，结果相应的赔偿还拿不到。 下面呢，我们就从中挑一个吧，挑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算工伤，它有哪些核心的要件？ 对，那我们知道工伤呢，实际上最传统的认定因素就是三个， 嗯， 第一是工作时间，第二是工作地点，第三是工作内容。 嗯， 只要符合了这三条，那就毫无疑问是工伤。现在呢，我们按照这个最高院的一些新的司法精神，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实际上都有适当的扩大。比如说像我们原来经常说的上下班途中发生的这种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交通事故是可以比照工伤的。包括像现在啊，上下班途中的这个合理路线也扩大了，下了班我说先去买个菜再回家也算合理路线， 就是更加的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需要， 是 没有那么粗暴简单的割裂开来。 对，而且包括比如说公司安排我外出的这种出差的情况，那你不能说在客户那儿就算工伤，出了客户那儿回了宾馆就不算了。 嗯， 实际上这些都有适当的扩大。那最终我觉得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如果确实是因与工作相关的因素而导致你本人受伤了， 嗯， 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去争取一下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嗯， 所以工作相关这一点其实是工伤的一个核心，你得是因为工作嘛。 嗯，好，某人啊下班途中去一个超市买菜，他乘扶梯上去，结果是扶梯发生故障了，他一下从扶梯上摔了下来，摔伤了，你说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呢？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在新的一年里啊，我们在求职工作以及工作过程当中方方面面可能要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条款，希望有这些法律能够保障我们劳动者全年都平平安安。好，稍后见。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the acquaintance be forgot for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jo. For auld lang syne.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即将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中午晴间多云，东北风一二级，气温是1摄氏度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元旦天晴气爽宜出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一路畅通。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黄兴国，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新的一年啊，我们都希望大家呢能够带来新的气象啊。新的气象呢是我们的工作啊可能有更加出色的成绩啊，我们的收入呢节节高升，但是我们的权益啊始终也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不能够因为前两者就忽视了我们的权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跟我们劳动者息息相关的这些法律宝典，有他们在手啊，全年希望大家都无忧。那上半段我们谈到了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才能够认定工伤。 是， 哎，黄律师啊，谈到了几点啊，就是在上班的时间、上班的地点，以及啊跟上班有关的内容啊所产生的这个工伤。 对， 当然在实际的这个情况当中呢，把一些时间和地点啊又做了一些宽泛的延伸，是吧？上下班的途中啊，路上啊，这都算。 对， 上半段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考虑的怎么样啊？下班的路上去买个菜，进了一家超市。超市有两层，坐的这个扶梯上去的，结果扶梯发生故障，受伤了。受伤了算不算工伤呢？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后边可能还有一些都是很典型也很极端的一些案例哈。我们觉得这个规定呢，首先应当是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原因的一个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受伤，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也就是说他坐扶梯的这件事儿能不能被认定成交通事故。我觉得如果这个不是交通事故的话，那这个事儿可能跟工伤就挂不上钩了。将来就去走这个人身损害。那也就是说你这个菜市场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安全的购物环境，你作为这个商场的经营者去承担我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相应的责任，这样可能是比较公平的吧。 好，刚才黄律师所谈到的这个关键点是交通事故啊。 是 啊，交通事故就不包括你自己撞墙上了啊。 对，而且必须是非本人主要原因的啊。如果你自己骑个车然后没看清楚造成了事故，最终的责任是由你本人承担主要责任，这个也不能算工伤。 是， 但是我们还好交了社保，你去医院看病也是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报销的、啊、 对对。 好啊，关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核心的内容，包括怎么计算呀， 是 等等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了解。此外呢，也可以了解一些啊国家关于这个病假呀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 对，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对， 好，那么到了新的单位啊，如果工资不正常发放该怎么办啊？国家允许公司拖欠那么一两个月的工资吗？ 嗯，那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了嘛。 嗯， 按照咱们的工资支付条例已经明确规定了，员工的这个劳动报酬必须以现金的方式按月进行支付。啊，是不允许无故拖欠的。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企业说，我现在比如说资金比较困难呐、啊，我给大家减发工资啊，甚至缓发工资，严格来说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嗯， 如果拖欠超过一个月， 嗯， 还是可以由相应的这个劳动监察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的，还要加倍罚这些企业。 嗯，那如果真的是企业经营上出现了困难，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创业公司， 是 如果资金没有到位，确实发放不了了，他有这个诚意可是没有那个实力，这个时候员工该怎么办呢？ 对，所以这块呢，其实我们又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法律问题啊可能得分成两个步骤来看。 嗯，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钱咱们该不该拿、 嗯、 也就是说打官司这判决书咱能不能拿得到，判决结果大家满不满意，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进入能不能实际执行的问题了。 嗯， 也就是说啊，如果企业说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就是因为没有钱了不给大家发工资，大家去无论是去维权还是去打官司，这肯定是能赢的，第一个层面是没有问题的。但第二个层次上到底这钱实际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嗯， 那这个可能就要看企业的情况了。 嗯， 如果企业最终经营不善，确实他也拿不出钱来，即便进了什么黑名单，对吧，他也没有办法来支付这部分的钱，那可能咱们去拿实际拿这个钱还是有困难的。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会不会存在排队的情况，就是说企业欠了好多员工的钱， 嗯， 也欠了一些供应商的钱，合作伙伴的钱， 对， 那么这有个先来后到的顺序吗？ 如果是进入破产程序的话，我们知道破产清算中除了破产组织的费用、国家的税费以外，员工的劳动报酬是优先于一般债权的。也就是说，他又欠了客户钱，然后可能又欠了员工的钱，你首先要把员工的钱还了，然后有剩的才要给客户。但这个的前提是企业要进入破产程序。那么如果没有进入破产程序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大家谁先去起诉，谁先拿到有利的结果，谁先去申请执行，谁就把钱拿走 啊、哦！你像乐视这样的，他没破产呢、 哎，对，就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包括现在很多员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集体的诉讼，这些诉讼赢了之后能不能拿钱，大家都要尽执行。包括现在啊，像我们知道的上海的某某银行，像北京的很多公司，大家可能都在排着队的起诉，都在排着队的去拿这个钱。 嗯， 那就存在一个轮候的问题了。如果人前面的人把钱拿完了，那后边的人拿到的可能性就很渺茫。 嗯，说到这个拖欠工资啊，还有一类就是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啊。那我也关注到了最近这几个月啊，从国家部委还有说北京市政府啊，都出台了很多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正常发放的这个规定和要求、啊、 对, 对， 这个手腕力度啊也是非常之大的。 是，而且现在如果是恶意拖欠这种薪酬的话是可以判刑的。 嗯 啊，不像以前说的光是罚钱嘛。 是。 现在不是这么简单了，你可能不光钱要给，人还要进去蹲监狱。 对。另外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企业他们也是先行垫付一部分啊。比如说啊，我是这个发包方啊，我下面有施工方，施工方又雇了好比张三李四在这里干活，对吧？ 嗯。 那么可能这个施工方啊拖欠了，找不着了，那这个发报方啊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也先行垫付了这么一部分钱给农民工。 是因为建筑领域呢、嗯、可能相对的和其他领域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它会有一些总包，然后有一些总承包、嗯、还有一些分包，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层次上他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费用。 嗯， 那所以呢，如果说真的到了年根底下了，大家提供了劳动拿不到钱回不了家，我觉得无论是发包方还是总承包方也好，拿出一部分钱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安置，包括把这些劳动报酬给大家员工发下去，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 嗯，是。 好，那我们都希望大家哈，到了新单位也好，还是在老单位也好，工资啊都能够按时足额发放。 对， 但如果啊确实企业存在困难的话呢，大家也要向机行事啊，因为你也不能够把企业拖垮了，到时候呢大家一分钱没有。 对， 该有的这个宽容度，如果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我觉得也应该是要有。 是， 但如果发现形势不妙的话呢，那您还是先立案，先立案。好，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吧，就是很多员工啊都会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计划要宝宝啊、嗯、这个宝宝终于怀上了，整个家庭的生活也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啊，工作也应该有一些调整。 对、 啊、那么有哪些法律是特别为孕妇和产妇保驾护航的呢？ 是，现在这个二胎全面放开之后哈、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说对于女员工孕期包括产期哺乳期的一个保护啊，是咱们国家法律的一个特别有亮点的地方。 哪些法律有、 哎、本身保护非常多。那实际上呢包括像女职工保护条例，包括像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这些实施条例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嗯 啊，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可以分成两大类。对于女员工，特殊时期的女员工，第一类保护就是对她健康权的保护。 嗯， 那我们看到包括女员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这些都已经很多年了。像防护类的保护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女员工怀孕了，首先有毒有害的你不能安排人家去工作了，像重体力劳动是不可以的了，夜班是绝对不能安排的，像有一些涉及震动啊，包括涉及要弯腰的这些工作，那你就都不能安排女员工，尤其是这种特殊时期女员工去做，这是对于她健康的一种保护。同时规定包括像女员工的产检时间应当视作正常工作时间，你得给员工产检假啊。包括像哺乳期员工是可以休产假的啊，像我们现在还倡导企业给哺乳期的员工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的哺乳假。同时我们倡导企业在公司内部要设立这种哺乳室，有条件的企业甚至要设立这种托幼托儿所。应该说这些规定都是在保护女员工的身体健康，保证她们正常的一个怀孕生产哺乳的这些权利。 好，好，我问几个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 嗯， 比如说我怀孕了，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啊我不告诉公司， 嗯， 行不行？ 对，这块呢其实也是现在争议特别大的、 嗯、 尤其现在二胎放开之后，这个以前公司有时候说不愿意招这个啊，这个初婚未育的女同志，现在可能这个二胎放开之后这个范围又扩大了。 嗯， 确实是。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怀孕啊应该是女员工的一个正常的权利，你企业没有权利限制她，你说到我公司工作三年之内不许怀孕，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嗯， 但是如果企业的工作决定了，比如说你是一个每天都要飞来飞去的人，或者说你的工作就是接触这种特殊物质的，你可能是做科研或者做其他工作，那公司已经明确告知了员工说我的工作环境可能不适合你短期内怀孕，或者说你怀孕可能很难胜任我的岗位。在这件事上，员工和企业如果已经达成了一致啊，将来又出现怀孕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嗯， 现在我们确实不好一刀切的说说员工背着企业偷偷怀孕了就不诚信，不能这么说。但确实我们要考虑到有些企业有些岗位确实身体情况特殊你也没法从事，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心平气和的解决办法。 好， 嗯， 就是说在前期呢企业也应该就岗位的特殊性向员工做充分的说明。 对， 员工呢也应该尽量的了解这个岗位对于身体状况的一些要求。 是， 是吧？ 是 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在试用期内意外怀孕了，我没想怀孕，那企业能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啊？ 对，实际上这个女职工保护条例里边已经明确的规定了，就是不能因为怀孕这件事儿而去辞退女员工， 不管是什么时期，是吧？ 对，所以呢，但是企业现在也知道嘛，既然不能这么做，他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找一些啊比较牵强的其他理由来去解除女员工的劳动关系。所以我是想，作为这个员工也好，作为企业也好，我觉得对于这个怀孕职工怀孕这件事儿，大家可能都应该有一个理性的看待。 嗯 啊，如果仅仅真的是我们发现企业是找辙要去辞退我们，那可能实在不行，只能进行这个劳动仲裁了。 嗯， 找什么样的辙真的可以为企业免责，同时还把这个员工辞退了呢？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企业会用像不胜任呐、像你我对你的工作表现不满意啊，以这些理由，就是一些很主观的理由。确实这些理由能不能达到企业所说的既把人辞退了我又不去给任何补偿，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孕期女员工如果你要想去拿到生育津贴和报销的话，对于社保的连续缴纳是有一定规定的。也就意味着你说我现在在一个企业里怀孕了，企业找各种理由把我开除了，我再去下一家企业，我就职本身就有一定困难，我已经怀孕了嘛，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造成社保的中断以及员工后续的生育报销和生育津贴领取上的障碍？所以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说也要慎重，对于企业来说，你如果把员工就这么开除了，将来被认定成违法解除继续履行劳动关系，因为社保中断而女员工不能享受的那些社保待遇，在北京起码也是要4-5万块钱的，这些就完全要由你企业来承担了。所以大家都要对这个事儿有一个理性的看待。 好，那如果这个孕妇有一些重大的过错，企业能不能够解除在她怀孕的情况下？ 是，现在呢有些孕妇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怀孕了嘛，对吧，你企业不能随便的辞退我，所以呢有时候确实可能也有一些工作上的不认真呐、包括工作时间的不保证啊，都有这种情况。那我们看到包括北京市高院最近也有指导案例都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即便你是作为这个三期的女员工，但是如果出现了严重违纪这种情形，企业仍然是可以解除的，而且不支付任何赔偿。也就是说我作为三期女员工，这个并不是说我的一个挡箭牌，我现在情况特殊，所以我公司规定我全部用遵守了，工作我也不用认真了，上不上班我也不用看点了，这个并不是一个理由啊。如果孕期女员工真的是给公司造成损失了，包括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仍然是面临着劳动关系被解除的风险的。 哦，这有哪些具体的实际案例呢？ 对，你像我们之前出现了这个女员工，她本身是从事财务方面工作的，然后就由于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把公司的钱就错误的就给支出去了，给公司造成了几十万的损失，那企业当然是要解除她了。包括像有一些员工就是借着自己这个身体不舒服也不去开病假条，也不去交这些产检的这些证明，就天天泡病号，这种情况下那也有被企业进行解除的。 他这个认定啊一定是有章可循的。什么叫严重违纪？不是企业说了算的。 对，那我们看到严重违纪呢，首先是要有一个违纪事实，第二是这个违纪事实必须是劳动合同或者是公司的规章制度里所规定的这种严重情形，第三一个就是企业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解除的合法的解除流程。那这三点都合法，最终就会认为企业是合法的。 好，应该来说整个法律呢它是倾向于保护孕妇产妇的。 对， 法律也有一个公平的这个准绳，也是要考虑到企业自身的利益的。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我们再来谈孕妇的这个或者说产妇的这个入职以及这个离职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除了这个健康的保护之外，那对于产妇这边实际上还有劳动保障权益这方面，比如说不能因为我怀孕了你就给我调岗降工资，这个是不可以的。包括不允许说啊，我们现在经停裁员了，把孕妇就一起裁掉，这些都是有限制的。 好，我们曾经也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说呢，企业知道啊这个违法解除的成本，索性呢就是通过更换工作内容以及更换工作场合的这种方式，让孕妇啊自己提出来干不了走人。 对，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你就在挤兑女员工嘛。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法律所禁止的了。那如果真的出现这些问题，我们作为受到影响的员工可以要求他履行原来的工作岗位，提供我原来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报酬，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合理合法的要求。 是的，当然呢其实我也一直在呼吁啊，就是说企业其实呢也希望员工家和万事兴。 是， 但是企业呢也有自己的这种经营的压力。 对 吧，员工呢其实特别是孕妇啊，上着班同时要怀着孩子，还要产检，还要注意这个那个的休息啊，什么营养啊，确实会比平时要辛苦很多。 对 啊，那么相关的部门啊能不能够给予企业一定程度的这种补助啊支持啊，因为你有孕妇啦， 是 额外的给予一些其他的这种税费照顾啊减免呀 等等吧。 对， 我想企业可能也不会一谈到招孕妇 啊，就如临大敌。一谈到招女员工，特别是年轻已婚的女员工啊，就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啊？ 是， 所以哎，能不能够从这个制度层面啊，或者是政策层面啊，打消啊用工单位以及劳动者的某些顾虑？ 对。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在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啊，也是在鼓励企业啊更好的尊重劳动者的权益。 是， 当然这个也只是停留在呼吁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进展啊。黄律师你知道有吗？ 对，你像我们现在规定的，像咱们北京的产假已经变成了98天加30天生育奖励假了。 对， 对吧，再加上像难产啊什么什么都有相应的增加。所以其实我在考虑说，对于这一块，那我们知道生育津贴实际上是社保已经负担了员工生育期间的一个工资， 嗯， 但是对于企业方面有没有相应其他的一些东西？因为毕竟我这个员工这个岗位他不做了，我是不是还要招其他的人来顶替他？ 嗯， 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一块到底有没有什么更向企业倾斜的，或者说更照顾企业的，可能咱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个税改革哈、啊、也是提上了这个议事的日程、啊。 对。 哎，能不能够从其他的财税的角度啊哈充分的考虑考虑啊，这也是结合到中国整个人口的变化以及企业啊经营现状啊以及降低企业这个税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盘子里哈、啊、来进行考量。好，最后啊我们再来聊一个怎么寻求帮助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说的这么多的法律啊，实际上呢在遇到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对法律的理解，对事实认定的问题，以及怎么运用这些法律的问题。 是， 有些呢通过协调自己的这个对于法律的理解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还是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嗯、啊。 那最后我们就来聊聊哪些途径可以寻求免费的和收费的法律支持。 是，我们希望啊大家都不要因为这个劳动这件事儿最后一定走到打官司的程度，但是如果真的面对了这些法律纠纷，我们也应该积极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以下这几种途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12333的社保热线。我们知道现在全国的这个12333都扩容了，这个电话以前打进去是比较难的，现在你一拨基本上就能通。 嗯， 那那边呢会有我们社保局的一些人士来给你解答。社保局这边呢是有一个知识库的，你所提问的问题在他们的这个系统里会显示出利用哪些法律法规，会给你一个基本的解答。那如果说咨询完了我们可能还真的要涉及去投诉去打官司的话，那实际上各区县的工会或者是劳动监察，有的地方都会有一些这种接待的岗位提供一些咨询。如果说这些仍然咨询不够的话，像北京市的司法局、北京市的法院里边也会组织一些志愿者进行一些咨询。比如像我自己比较了解的，那朝阳区人民法院在他的立案大厅里就有一个这个司法局组织的朝阳区律师的一个公益办公室，那你就可以到里边去咨询律师，他会帮你解答问题，帮你带书。而且这些律师呢应该说都是经过律协、经过司法局挑选的，是职业素质比较好的，而且确实有一定奉献精神的律师。建议大家就是一定不要找这种，是吧，我们都好多办事机构门口都有举个小牌子，是吧，背个小书包， 嗯 啊，收你多少钱，要给你代说给你代理。我建议不要找这些人。 那收费的人是只有去律所了吗？ 对，那么收费的呢现在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以这个律师为比较主要的这么一个队伍，那就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就是一定要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嗯 啊，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法院门口会有一些什么法律服务所啊，什么什么司法所，以这种名义，甚至有一些就叫某某信息咨询公司，他的在帮你做打官司这些事儿，其实这些都是涉及严重违规的，而且他的人员的素质是很难保证的。除了这个之外，像司法局对于低收入的群体，像比如说北京市残联对于残疾人朋友，像妇联对于妇女朋友，他可能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还会提供一些法律援助的帮助。 嗯， 这些帮助对于我们个人这一端是不收费的。 嗯， 那么会由这些相应的行政机构为你聘请一些律师帮你做这些工作。嗯， 发生了这个法律纠纷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跟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有关。 是， 比如说我们有过错，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上有偏差，对吧，或者说我们情绪上有点过激啊。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些跟我们的劳动者权益息息相关的法律。那么通过了解这些法律，我们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理性，